好了，不开你玩笑了，我叫白月玲，是白毅的姑姑。哎，不过千万别叫我姑姑啊，我没有那么老。你呢，就和小毅一样，叫我玲姐吧。 安宗看着这位金装熟女优雅地拿起水杯抿了口水，估计她没喝到几滴，然后对着旁边的男士使了一个眼色，男的马上擦了擦嘴巴说， 你好，我姓纪，叫纪君豪，我请二位来啊，是听月玲说二位能帮到我的忙。 一直闷头不说话只管吃的白毅终于也抬起头来，他看了看安宗，然后不露声色地说， 那么纪先生有什么麻烦呢？ 事情是这样的，这里是我投资的一家私人花园饭店，我在鹿特丹留学的时候曾经在一家高级私人度假饭店里做过高层的饭店管家，那里把古老有历史感的老房子改造成旅馆或者饭店，是很先进的投资理念，所以我回国后就像一个远方亲戚买下了这座老洋房，然后改造成现在这个高规格的花园酒店。 季君豪顿了顿，貌似在等他们投来钦佩的眼光，但安宗和白毅都属于不关心你喝没喝过洋墨水，只听重点不听显摆的主。两人的眼神告诉他继续说的时候，他有些失望，但是马上就调整了过来。 这里啊，经过我精心装潢和引进国外最先进的管理方式，可以说成为了一个极具品味的高级饭店。 君豪，说重点，或者饭后再说，大家都饿了。 白月玲打断那位纪先生陶醉的演讲。安宗向白月玲投去一道感激的目光，后者微微笑了笑。说真的，纪君豪的话安宗根本不关心，他早饭午饭都没有吃，饿得早就没有思考能力了。纪君豪很听白月玲的话，立马就停止演讲，按了一下呼唤铃，刚才那位可爱的服务员就推着餐车走进来了，每人一盘菜，看上去量不多，也不知道是什么名堂，几只大虾，一块肉排，造型摆得不错，其他的嘛。安宗拿起刀叉切了一块放进嘴里， 味道还真不错，感觉肉质鲜嫩，而且酱料很好吃，香料放得很足。 但是要说真有多美味，安宗觉得自家老妈做的酱牛肉比它好吃，这个东西看着量不足却很耐吃，等他把盘子里的东西吃完了，发现居然已经饱了。安宗不喜欢这样的饭局，就是因为压抑，吃饭的时候大家只闷头吃，生怕自己在吃的时候犯一些礼节性错误，不像去吃火锅，大家敞开了涮，有什么说什么，气氛和这里完全是两回事。等吃完了之后，服务员又送上来甜点和餐后酒，气氛这时候缓和了少许。白月玲比白毅健谈，而且长得又是无可挑剔，和那么一个美人吃饭，享受多于遭罪。 好吧，君豪你继续说下去，记得说重点。 季君豪点点头，终于不再废话地说起了重点。这栋房子原本是他表姑的，然后他用自己的一座小别墅和400万块钱换得。季君豪这个人很会看女孩子，选来的姑娘个个水灵灵的，可爱的服务员也成了这家店的一大卖点。本来还好好的，但是最近一段时间这里一直闹腾，有些东西会莫名的移动位置，还有些女服务员说看到了鬼影子，甚至有一个女孩子突然摔下楼梯，事后居然说背后有人推她，大家都惶恐不安起来，好多小姑娘都不干了，留下来的也是看在比原来高出3倍的工资份上。于是大家都纷纷说这栋房子闹鬼，但是碰上个海归派季君豪，完全的唯物主义者，他根本不相信有鬼，却偏偏十分相信风水学说，认为那是有科学依据的。进退两难的他得知了白月玲的侄子是这方面的高手，就请他们过来看看。个人感觉是季君豪只不过想要一个风水先生来给大家辟下谣，然后他可以安定那些小姑娘们，同时也可以不用再出3倍工资求他们了。安宗和白毅对了对眼神，心领神会。 只见白毅咳嗽一声，他瞟了一眼白月玲，后者也眨了眨眼睛。 季先生，我感觉你这里的风水确实存在着缺陷，比如说门口的装潢很好，但是你有没有发现门口周围的树是槐树，这个很不妙，需要移走。还有你门口开着那面水晶反光镜子很别致，但在风水学说中那是一种光煞，对房屋的主人十分不利啊。 季君豪眉头皱得很紧，不用他这个留学管理人才来说，安宗也能听得出白毅话里的味儿来。现在的树木都是由园林局管着，市民是不能随便砍伐树木的，否则违规索赔的钱也足够姓季的哭死。另外他门口的那个水晶镜子看得出掏了多少钱，估计一掉也够他心口淌血的。季君豪抿着嘴巴思索了好久才开口说， 难道就没有不移树不搬镜子的办法吗？白先生，我和月玲是老同学了。 是啊，小易你就另想个办法吧，只要是在君豪能力范围内的他都可以答应。 安宗终于看出白毅和白月玲唱的是哪出戏了，哼，完全就是准备狠敲季君豪这个自负投资商一笔。安宗一直没有说话，反正他是来蹭饭的，其他的他也掺和不上。白毅看了眼门外， 那我就跟小安四处看看吧，或许哪里有破解的方法。 听白毅这么一说，季君豪那吊着的心总算是放下来一半了。安宗差点没笑出来，但是为了配合这固执两人的双簧，还是得装着严肃的表情。白毅给安宗使了一个眼色，他点点头准备起身。白毅说， 那我们两个先到处看看，你们二位慢慢聊，等我们看完再说该怎么办。 虽然季君豪有些不放心，但是白月玲不动声色地拉住了季君豪。 老同学，我们这么久没见面，聊聊吧，有事小易会包下来的。 说完就坐下来喝咖啡。季君豪这小子绝对对白月玲有邪念，看白月玲这样邀请他，立即一脸傻笑地坐回去。安宗跟着白毅大摇大摆地在这栋高级花园洋房里闲逛。现在已经过了用餐时间，餐厅里只有三四个客人还在喝咖啡看外文报纸。大厅的侧面有一块非常大的落地玻璃窗，可以看到周围花园的样子。阳光洒下来，花园里属于秋天的花卉在冬日阳光下被风吹得微微颤抖，显得可爱又坚强。透过窗户射进的一片光华打在晶莹剔透的玻璃餐具上，使其更加耀眼。不得不承认，季君豪对于这个饭店的设计很到位。望向花园的时候，无意中发现有一个老人，他穿着黑色的棉袄，样式非常老了，满头的白发没有梳理过，在阳光下白花花一片，和这里的人好像是两个世界的人一样。老人显然动作不利索了，他捡着树枝，不一会儿就要直起腰来拍两下，看一会儿再弯腰捡。 啊，这年头世道不好，老人也不得不出来干活了。 白毅也看着老人， 你还真是敬老啊，不过别忘了介寿婆的事。 安宗瞥了他一眼，眼角划过老人，发现在他身边有一个穿着一身红色的少年。他站在老人身边微笑地看着老人，好像是看一个多年的老朋友一样，像模糊了性别一样的秀丽妖艳。少年看到安宗时，他已经不见了。老人身旁弹出的是一朵鲜红似血的舍子花。老人看看身旁的花朵，笑着收拾好东西后，就往屋子的后门走去。